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哦，嗨哟，我是 Kelly 凯西。 很快的来到了 TGIF， 今天是5月23号喽。 好开心，好开心！星期五就想着 weekend 可以干什么呢？ 那 weekend 你不会又跟家人去走走逛逛、看看吃吃吧？是吗？ 我今天其实昨天就开始了。 你妈又回来了不是？ 对。然后 结果他这一次待多久啊？ 到星期六的早上，因为你要知道，在吉兰丹的话，它的 weekend 是到星期五而已，所以他们星期六、 哦、 没有，就是我们的 weekend 是星期五和星期 六， 对、 哦， 然后所以他们星期 礼拜就开工了。 拜六其实就开工了，因为他们一般上、哦、店是星期五休息而已。 哦 ，OK， 这样特别的 ，OK、啊。所以一般上他们是从星期六开始做，做到星期四这样子。 对，然后星期五就是休息天。 哦、所以他们 TGIT 哦。 那也是，没有啊 ，TGIG， 哎 ，TGIF 也是啊， 啊，哦，也算了吧，就是 before 一天的话就 TGIT 嘛、 啊、，TGIT 对 ，OK， 所以啊，有机会叫格兰丹的话，记得啦，你要选择周末去啦，对不对？ 是 就是拜五拜六这样子。如果你选择礼拜去的话，那就可能你会看到大家都开工了这样子了哈， 塞车的情况出现。 是的，那今天我们都知道嘛，开始有封路的情况了哈。那今天是7点钟开始的，也就是现在啦，所以各位记得要早点出门。那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了哈，然后等下就趁满这一天就可以过周末了，好吧？ 耶！ 是这个炫表真，都炫呱呱练习生，这档节目已经迎来了第二季啦，说的就是音乐有你。 是的，这一次的阵容呢，我超级无敌喜欢的。首先，哎，就是有这个 Genius 的一零六， 没错。然后呢，我们有三位非常熟悉的名，这个脸孔啊，我们有 Steady Gang， 我们哎呀，有好人，有 Tomato， 还有呢，就是这个非常甜美的女孩。嗨 ，Joy 猪猪啊！ 是的，然后我们有 Gerald 李佩林，有 Urash 徐凯，有 Prisla Abby 蔡恩玉，有 Riota 片山两太 呀。再来呢，就有这个 Kristen 的搭档 Hayden 黄晨曦， 有， 还有 Fuin and Sam， 还有 Madison。 没错的 ，OK， 那这一次呢，他们就邀请你跟他们一起参与录制了哈，因为这个节目呢是 about live 演出嘛，对不对？那他们呢将在接下来的5月26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半呢出现在 The Go Down Arts Center。OK， 就有 Prisla Abby 蔡恩宇啦 Urash 徐凯 Riota 片山梁泰李佩林黑莲黄晨曦 Josh 朱主爱 Steady Gang 一零六还有 Fuin and Sam 都会在那边的。然后如果26号你没有办法出席的话呢，29号5月29号星期四傍晚的4点30分呢，在 Uni Square Taylor's University 就有 Prisla Abby 蔡恩宇啦 Urash 徐凯啦李佩林啦朱主爱 Steady Gang Genius 的一零还有 Madison 都会出现在那边的。所以如果你要参与 录制的话呢，就要早一个小时到场这样子。 对，但是呢是免费入场的、哦、所以大家就是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没错的，希望到时候在节目的这个播出的时候可以看你的脸在里面啦、嗯、OK， 如果想看到更多资讯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勾炫的 IG 去看一下这个 po 文咯。 是这个炫 Beyond Chan 勾炫呱呱练习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部电影哈，小小的我是由叶杨千玺主演的，饰演这个就是脑瘫麻痹的这个男孩这样子的、嗯 okay、 对，我自己本身在社交平台有一直刷他的一些小短片啊、嗯、还是他的 trailers 啊，我都非常敬佩哎，易烊千玺在里面的这个演技哇展现到淋漓尽致呢。 是我们看到讲说呢，在这个戏里面啦 OK， 他真的演得很像、嗯、这个呢都是归功于他每天呢都在就是戏外啦有在练习，或者讲说呢 包括去观察， 对对对，在日常当中呢他也把这个就是角色融入到自己生活里面、嗯、所以甚至讲说他在杀青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面，你都看到他的手呢是成这个弯曲状态或者紧绷的状态的、哦、 真的。但是他自己本身有说到呢，其实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每天都在盼杀青。 开始进入的大概前半个月比较难克服的点，就是我怎么在紧的状态下再去还原他们其实日常是松的一个状态，就是又紧又松。基本所有主创在现场都会给我这个信任和耐心，然后一点慢慢磨出来的。 拍完以后你在这个角色当中等了多久才就是走出来？ 心灵上每天盼着杀青，盼着杀对， 是每天想着讲说我什么时候可以从剧组当中就这个角色当中出来。因为其实他除了讲说在拍戏之外呢、嗯、也有去参加很多的活动啊，或者说去不同的地方啊这样子的。那他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就要在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之前我看到 随意切换吗？ 不是，也没有讲说完全切换呢，就比如说之前走红毯的时候呢就被人拍到讲说他的手、 哦、对 还是 这个角色里面的首相， 因为他在演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每天都沉浸在那个环境啊角色里面，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挑战跟非常艰难一件事情来 的。是 的， 不管你看了小小的我还是还没有看，都可以去重看一次，或者还没有看的朋友都要去支持一下这样子咯。马上来听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Selection Beyond Chan。 我想参加这个舞蹈社，可是我跳舞不好看的嘞。我想尝试这一次的班长竞选，可是我又怕别人不认同我，怎么办？那与其考虑一千次，不如开始第一次。青春本来就是一段试错的过程，是一次次勇敢迈出舒适圈的冒险。而在这段冒险的旅途中，总会有一些惊喜的收获在等着勇敢的你。勾炫和我小童要在这里提醒你，不管对与错，都别让青春留下遗憾。当你勇敢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你就已经成功一半啦。 勾炫呱呱练习生， 相信呢各位啊，这几首歌曲肯定都听过的了哈。那我们在这个韩国播出的 KBS Joy 综艺节目叫二十世纪 Hit Song 当中呢，他们就以这个充满前卫的业绩神曲为主题，盘点了这几年来收益非常非常惊人的热门歌曲啊。 是的，相信大家非常熟悉这首歌吧，叫做阿巴次，他大获成功。 那这个榜单里面呢，当然有另一首歌曲来自 EXO 的 Grow。那个少不了的有 BTS Dynamite。都首都是神曲啊， 个、 哦 okay、 个都是洗脑的这个神曲，你知道吗？ 真的，但是我们看到特别亮眼的 Aperture， OK， 就 Rose 一个 Bruno Mars 的歌曲了哈。这个单单靠音源收益啊，就创下了133亿韩币的惊人记录哈。啊，就这么讲说，这位啊 K-pop solo 女艺人 Rose 呢，在全球市场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这样子了哈。 是的 ，OK， 然后我讲到说这首歌曲呢，迅速发行之后就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Hot100的榜单第八位了哈。然后这次他也就是被这个时代杂志评选为2024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哦， 太厉害了，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是的 OK， 所以这三首歌曲都可以听起来，马上我们也来一起听一听 Rose 和 Bruno Mars 的 Upper 2 Solution Beyond Trend。 是我的勾炫呱呱练习生， 勾炫呱呱练习生。昨天就看到有全新一集的勾炫好朋友上线了，第39集是个 Vanny 刘宇宁。 是的，他的那首歌呢非常的洗脑， You be you you be you， 是不是 OK？ 然后当然啦啊 Kelly 跟这个莉亚佩珊呢也有 cover 了这首歌曲跟 Vanny 一起的 OK， 可以去到我们勾炫的 IG 去看一下这个 cover， 也来听一听当时我访问的这个片段吧。 本身会不会属于那种就是会跟着 trend 跑来选择自己的歌曲的曲风呢？还是你觉得那个心电感应还是那个第六感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第六感也很重要耶、oh. 但是 feeling type 的人哦，对，也是很重要啊。有时候 feeling 一来也是觉得哎，我要抓住这样子、oh. 可是我觉得其实观众们听众们的反应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也不会为了 trend 而去妥协 哦、oh. oh, 不会为了 trend 去妥协，我就做我要做的东西，但是啊，有的时候可以配合 trend 一下啦。 我觉得不能没有一个绝对啦。其实我觉得就好像他说的那个 sixth sense 是非常的重要的、你感觉这个歌曲跟你对上了，哎，那我觉得你就选它。 没错、所以当时候听到 demo 的感受，我想说这首歌曲，哎，他好像有讲到本来这首歌曲就他不是要选这首歌曲， 对，不是他的 first choice 来的、 那你知道就后来哎，怎么到底是经历了什么东西，这首歌可以就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跟大家见面这样子呢，就去听一听这个访谈啦。 OK， 在我们勾炫的 YouTube 勾炫好朋友第39集看起来，记得 Like Share 和 Comment 哦。 社交勾炫 Beyond Trend， 在槟城收听勾炫 107.6 勾炫好朋友有萧秉志来做客啦。 勾炫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萧秉志。 用了2年多的时间来打造 Project X 三部曲最终章完人 Imperfect 专辑，萧秉志还解释了《生命只是一场梦境》这首歌为何要采用动画去呈现。 那其实梦境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很适合用动画的方式呈现，因为动画就感觉就是对虚拟的感觉。 努力做好歌手的部分，他还想要很纯粹的当一名创作人。 生命只是一场虚无的梦境。 赶快到勾炫 YouTube 频道观看勾炫好朋友，一起支持这么优秀的音乐人萧秉志吧。 电锅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火力全打 Station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我们都知道嘛，这几天可能在这个交通方面呢，就是可能会比较拥堵一点点，因为有封路的情况哈。 对，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关于开车的时候，哎，就是根据导航开车这一块这样子了哈。那你是了解了路线，比如说今天你要去你的学校，去你上班的地方，或者说你想要去某个 appointment， 每个月都会去的，你是了解路线的时候呢，依然还需要开导航 app 的人呢，还是讲说其实你开车就我懂这个路线了，我就不开了，就直接自己走就好了，这样子的。 对，所以你们自己本身是属于哪一种人呢？就可以 WhatsApp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了，也要记得到国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 Cellcom DG Prepaid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的高速 5G 网络，即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等你来跟我们分享啊！一般上你的开车习惯都是怎样的呢？0169988889哦， 是这个选比较圈。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开车这一块啦。因为啊，最近有封路嘛，对不对？那在开车的时候，你是了解了路线之后，依然需要开导航 app 开车的人，还是讲说开车你认识了讲说哎这个路线了之后，你就不用开这个 app 了这样子的？ 哇 ，Kelly 凯欣本身呢，绝对就是即使我对那个路线再熟悉，我都还是依然会开导航的人。 为什么？ 因为 OK， 首先就好像好，比如说我每一天上班，我的那个路程已经是熟悉到烂的那一种，我还是依然会开导航。 啊、你早上还是会开的， 我还是会开的。 哦、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来看，没有，我是要开 ETA 哦。 Okay. 因为我自己本身才有那个安全感。 你天天开啊，大概那个时间出门就知道几点会到了。 可是有时候你会不小心睡迟那几分钟，也是影响很大的嘛。 哦、 所以我就 at least 知道说我要不要开快一点点，或是开慢一点点的感觉。 哦、 我自己本身会比较有安全感。 哦， 重视依赖性来的，我觉得。 可是有时候导航哦，它反而会怎么说呢？就是你本来懂这个路线的、啊导航突然跟你讲说，哎，去别一个路线吧，然后更久的。 我如果是一般上好像每一天都要经过的，或者是每天要上班啊、上学路啊，那我就不会去相信他要切换那个路线、我就会跟着自己想要走的路。 可是有时候又有矛盾的哦，他切换是因为当时可能那条路就本身你走的那条路啦，他可能有车祸，或者说有发生一些就是会造成交通拥堵的事情，幽灵堵车等等这样子的 那我可能就会换 可是你不懂了吗？你走之前是不是？ 对 可以要根据你的经验去怎么说呢？判断你 还有 six sense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开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哇，不开车吗？还是 不 开导航？ 不是啦，不开导航。OK， 那你是哪一种人呢？了解了路线，依然还是要开导航 app 的人，还是讲说开车全凭记忆就不需要开导航的人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喽。选一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哈，那你在开车的时候是了解了路线，就是你会走了，你依然需要开导航 app 的人，还是讲说其实如果你会了，你就不需要开 app， 全凭记忆开车的人呢 ？Kelly 凯欣本身就是属于那种哇，不管去到哪里，还是依然会依赖导航的人，即使我再熟悉那个路线 哦，就是反正就 其实我不想要用脑啦， 为什么？ 因为你就不需要去记得说，哎，我要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啊？你开导航就让它放着、啊。 这样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手机突然间没有电了之后，你就回不到家了？ 那时候我就用 Six Sense 啊。那你呢？ 我是那种，我跟你讲，如果以后啦，你给到我十年啦，我应该是那种安哥，就跟那爸爸一样，就说不用开导航啦，开什么导航，我会走啦。 对呀、啊，你就直接请 driver、啊。 开就对了，我跟你讲，左边右边什么？ 请 driver。 请我、 哦。你不需要导航了。 driver 开导航，然后我跟那个 driver 讲 ，driver 你也不用开导航，我会走。 哇，这样你请 driver 来干嘛？你还要用脑？ 你有没有那种朋友是哦，你要载他回家，然后你这样说，哎、我载你回家，你开那个 location 给我，我开导航，然后我看怎么样去，然后那个朋友就会跟你讲，不用了，我会走的，走下走下，跟你讲，哎，这个路口左边，哎， 沙拉 了哦，哎右边要上去吗？不知道哎，你是看上去，然后上去了跟我讲说，哎呦。刚刚是要下去耶，这样子的。 哎，真的，所以我很怕。如果一般上我载朋友回家的话，我都会直接跟他说：“你给我 Waze 吧 ，Waze Link 吧。” 对啊， 因为很麻烦。我每一天每一个路口都要问过你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我觉得倒不如把那个精力花在我跟你聊天的这个情况， 我干脆看就好了。 That's why。 可是我是不是很常开导航的人呐、啊？我一看到熟悉的路线就关掉的。 哦、 为什么要开？浪费电。 浪费电 啊！是啦，我知道可能 你是要开歌的哦。 如果开歌不一定要开导航哦，什么情况现在是？ 可是我觉得那个 screen 88.9 听够炫的吗？ 啊，也是啦， 是不是？ 怎么那个 screen 就是有影响到， 就是 看到 它，然后还要有颜色一点，就是路线的颜色。 我可以开着可琳娜的照片， 蓝色啊， 我可以开着自己的照片欣赏一下。 算了吧， 我的车里面没有 screen 的， 怕你走错路了，开着自己照片。 Hello, excuse me， 各位可以接下来分享一下，你是了解了路线依然会开导航的人，还是开车全凭记忆的人呢？0169988889等你哦，是这个选 比安全。 你有没有发现这年头真真假假很难分？滤镜一开，普通人像明星 ，social media 上每个人都活得像大赢家，但现实呢？妈妈档还不是吃着两令吉的 raw 地产奶？月底你的钱包可能比脸还干净啊！在这里，勾炫和我李亚佩珊想告诉你，别被表象给骗了。真正的快乐不是点赞多少，而是你有没有活得自在，做真实的自己才是最 yes 的生活方式。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Emily 蔡金萱的《有一盏灯等着我回家》。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渣渣考核官， 入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说关于开车啦哈。那开车的时候呢，可能你会就是往一个方向走，你懂这个路线的时候嘞，你会选择开导航，还是讲说你不开嘞，就是跟着记忆走而已？我是那种就是我懂路线就不用开导航啦，浪费电呢。可是 Kelly 凯欣就觉得说导航是一种安全感， 对，而且它就可以让你知道你的 ETA 是什么时间，我就觉得很好啊，有时间观念呢、 啊。哦，对啊，我们来听看这位朋友他的分享喽。 我觉得。如果你对路线很了解的话，我是觉得不需要 waste 的啦。如果是那个完全不熟悉啊，还是不认识啊，就一定需要用 waste 比较好哦，不然等下没有 waste 哦，就一直找这样子的。 可是你有听过一个之前有讲一个故事，是讲说这个人呐、啊，他要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他就跟着导航走咯、 okay. 走着。他整辆车开进了这个河里面， 真的有这个故事啊！ 真的有这个故事， 真是案例、啊， 很离谱。那时候上新闻的，我记得，不几年前的事情啊， really? 好夸张哦， 很恐怖。就是你跟着那个导航走吧，走，他讲这里有路了，你就走，那你可能开进河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熟悉的路，大还是凭着大熟悉的路线走就好。 但是不熟悉，就算你开导航都好，你不要100%跟到啊！我跟你 对，如果你发现到整个感觉不对劲，还是你觉得这个路有点太偏僻，尤其是女生啊，大家开车一定要小心， 啊、 就避免嘛。我们觉得。走大路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或者你要观察路况咯，你就觉得不对劲就不要开下去啊，一个不小心真的好像看那个 OK 我们他说了、啊、不会的，就像那个故事这样子开进河里面，真的我听到的时候我也是吓到，我想说哈， 很 Q 啊， 是哦， 没有，我觉得他是对他的车子有足够的信任，他觉得绝对可以在水上呢哇驾驶的 Bumblebee 啊， 没有，你没有看吗？就是在日本有一个景点，就是他的一个 bus 哦，他是可以直接开进那个水里面、 哦、Hello，那个是特别改造 ，excuse me。 对啊，他也是觉得可以特别改造啊，在他想象里面。 现在去改造了，进场哦。 No money 啊。 OK， 所以各位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看导航的时候也要自己先filter 过先的哈， yeah. 不要盲目跟从。OK， 马上来听歌，来自 iOS 的猜不透，是这个选。 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讲关于开车的时候 ，OK， 你如果讲说你已经懂了路线了，还会选择开导航？行吗？还是不会呢？靠记忆去开车呢 ？Kelly 凯欣本身绝对是会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不可以过度的依赖导航。 对， 一但凡他带你去到比较偏远偏僻的地方，你就有可能要 U turn 回来啊，或者是走大路会比较安全一点。 或者我不懂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啊？就是爸爸或者妈妈都会讲你啊，说哎，不要太过依赖导航。我们以前呐、啊，十几年前没有导航的时候，一个一个路牌去看呐、啊，所以很容易记得路啊。 我就会跟爸爸妈妈说，妈，我是出生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我在 KL 很多 highway， 它就算有导航哦，我都还是会走错路。你想想看，如果我没开导航的话，绝对就会走错路。 所以你在开导航有时候也会乱的。 没有，我就是 OK， 我在我自己好像比如说工作的这个环境还 OK， 可是但凡去到市中心的时候，我通常都走错路。 哦，就是会绕很多个圈。 对呀、啊， 你是因为看不懂那个方向，还是想说怎样？ 啊，有可能我就以为是左边这条，因为还有可能那个每一条路都很接近啊，所以你就会看错。 Okay, 给你一个 tips 啦。在马来西亚，没来在 KL 了哈，要看路牌。第一，你可以看它那个什么路，加烂什么，或者往哪个方向去。第二，你可以看什么 exit。如果是 highway 的话、 哦、 可以看 那个 exit 号码， 就比如说2317、哦、这样你就跟那个号码那条路。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看左边右边啊， 它有时候只有五条链哦，你真的不懂要去哪一个的， 很夸张啊。 所以就你看那个路牌会比较好啦，如果是这种情况底下 是 OK。 那如果就是你又不熟悉路线，然后你又有的时候很乱，很容易走错路的话，那就建议各位在路上的时候开导航之余， 对， 旁边带一个本地的朋友。 哇啊，欸，有时候朋友也是不能依赖的， 不 steady 是吧？ 不 steady 啊，左边，哎，啊，我说六， 所以我讲错呢， 是右边了，是右边了， 我不是故意害你的，真的。 OK， 不要做那个朋友啊，哈哈，下次开车就注意一下，可以看路牌这样子了哈。说这个选 Beyond， 在我迷茫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方向，鼓励我去做我热爱的事情。 我曾经害怕失败，是我的老师教我永不放弃。 面对学习的困难，老师会耐心指导，并且相信我可以做到。 教师节快乐！感谢老师无时无刻鼓励我们，引导我们发挥内在的潜能。古炫，欢迎你加入 Teach Formulation 领袖培训计划，延续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精神，启发下一代。浏览 teachformulation.org 了解更多详情。 你知道吗？香水喷对位置，回头率直接翻倍。你知道吗？选对颜色比穿名牌还重要。腮红涂对位置，比滤镜还显嫩。但美丽从来不是模板复制。记得收看我 Kelly 凯欣主持的《不信你美不起来》，教你突破审美定势，解锁专属于你的时尚密码，让你的独特成为焦点。勾选 IG 就可以看得到了。这一次不信你美不起来。 电波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勾选西西应援队， 勾选西西应援队。今天九点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好消息啦，是 TGIF 嘛，对不对？如果身边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的。昨天如果有关注我的 IG story 的朋友呢，有看到我去看了这部电影 Lilo and Stitch。 童年 可是哦，我认真去想啦，我认真去想啦，我好像没有看过童年的完整版的那卡顿版本。 我也是，但是我只是纯粹喜欢的那些公仔啊，还是他的一些周边的商品啊，我超级无敌爱， 对不对？然后昨天我就去看了这个真人版哦。我一开始因为我蛮怕的，我 怕什么？ 我之前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既定印象是觉得说，本来很经典的卡顿，如果讲说翻拍成真人版的话，我怕它会影响我们以前的一个印象，或者说就是你的那个指标很高了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变成真人的话，就有点 cringe 这样子， 而且 我怕啦。 我觉得那个导演也非常的重要，他既不能失去掉那种童年的味道呢，同时要有创新的概念。 对啊，然后昨天我看了之后呢，哎，其实没有哎，我昨天，我在电影院里面哭了三次。因为真的感动，真的感动。 我发现到你每一次看电影 真的感动， 会流泪。你的泪点很低耶。 OK， 他整个故事是讲说这个外星人嘛，他被设计为就是破坏王。OK， 他去到哪里都要搞破坏的。哪里知道呢？他就被这一家人，就是 Lilo 这一家人呢，就是感化了，就是从一个破坏王变成讲说在他们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变成 Ohana means family， leave no one behind。 哇，so friendly。哎，什么 ？OK，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起来这样子啦，我是觉得不错的。然后你们看了之后跟我讲会不会哭，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有哭啊。 真的吗？ 不是我一个人不了。 你确定整个电影院都有人哭？ 这样整个电影院我不敢保证啦，可是我身边的人都有啦。 哇，因为 我就问嘛，我讲说，哎，你没有哭吗？然后有人跟我讲，哎呦，看这个哭什么这样子的。然后有人说，哎呦，我要哭啊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你是你的朋友圈嘛，都是同个大概类型的 stereotype 啦，我不要跟你讲话， 不是 stereotype， 会互相影响，互相传染。 我不跟你讲话，马上来听妙的 hands up， 手这个圈 表真， 酷炫西西应援队， 酷炫西西应援队。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哪些网友有什么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了吼。那看到这位网友呢，哇，这个我感同身受。OK， 他说到呢，最近难得在家里有时间可以煮面吃了哈，煮个宵夜这样子的。然后呢，就他很久没有煮东西了嘛，家里的这个面饼也不多了，刚好拿出来要煮的时候呢，这个面还有两天过期， 哇， 刚刚好。 我觉得人是有预感的啊，你知道为什么你突然间想要煮面，还是你突然间肚子饿？ 因为你 feel 到还要过期， 你 feel 到还要过期啊？ 有没有？哎，可是我面有这个， 或者是 我面会过期的， 你已经上天就安排好说 OK， 你今天就是肚子饿，因为赶快要吃掉，不要浪费那一包的那个面。 我去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一直煮东西嘛， 呀， 然后最近就忙，没有什么煮嘛，然后我就发现了，最近我就清空我的这个冰箱的时候啊，看到有很多酱料是去年买的，每次都有用的，但是就过期了，现在 OK 全部丢掉， 对，没有的用，因为吃了又吃坏肚子嘛，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煮饭就是你要一直坚持的东西，包括你每个星期买的食材啊，你几天没有煮啊，就开始就会坏掉，有没有之类的？ 对啊，或者说就是你要煮的时候就不要买太多，不要囤太多货啦。如果你不是家里有很多人天天都要煮饭的话， 是的，没有错。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突然间很忙就没有时间煮 了。千万不要吃过期的食品，会吃坏肚子哟。 是的哟，是那个鲜饼。 标签。 七夕应援队啊，今天这位朋友呢来跟我们分享到了，讲说呢他最近在吃了主食之后，就是吃了一餐之后呢，决定要去便利店买个这个雪糕，就是我们的 ice cream 这样子了哈。 Yeah. 然后平时吃的 ice cream 就讲说吃腻了嘛，想 try 一些新的。 Okay. 那你知道在买了一个不知名的牌子之后呢，那边没有写多少钱，他就拿去付款咯。就是他去的那间店呢，一般上都是卖比较贵的，他就 expect 讲说会卖十多块这样子。 哇， 那只要一给钱的时候2块钱 啊，那么便宜。 重点是很好吃。 哇，哎，我昨天也是就是在那个 Desa Park 那边哦，我就是买了那个mini 的冰淇淋了嘛，它就是有可能就是 什么那么巨啊， 没有这样子，这样小而已，你看到我的手指啊？ 啊，我看到， okay, 可是他们看不到。 听众大概就是， 好像你眼镜框这样小 啊，差不多、 okay. 这样的概念。然后那时候看到它2块钱很可爱，我就跟我的嫂嫂一起买的时候呢，我就买了 pistachio 的味道，也是很好吃，它真材实料的，你知道吗？ 哎呦，所以嘞，有的时候呢要勇于尝试，但是你要有这个尝试的心，你就要有预设，讲说你会买到翻车的口味这样子。 对，但是你不尝试，你不知道。哇，你不知道哪个会踩雷 啊 哪个会意外收获好吃的呀。 对对对，所以可以 try 新的口味，可以去便利店里面盲拿一个，然后去给钱看一下好不好吃这样子啊。我上来听蒋正义还有月然的拼图爱写了个选笔。 很多人往往把理想型形容的无比完美，我要颜值高，性格沉稳，有上进心。最近我 get 到的所谓人不是完美的，说的是感情里的某些特质是不能共存的，比如我们常说的要有上进心，就代表他或许会把事业看得尤其重，甚至在某些时候会在陪伴你和重要会议之间选择后者。所以勾选和我 Kristen 温阳想提醒你，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选择一样东西可能就意味着要放弃另一样，所以别对另一半过度苛刻好吗？ 勾选七夕应援队，相信各位都有听到这个消息吗？是指出讲说我们要配合2025年的这个东盟峰会呢，那我们这个警方还有这个交通的这个警察们都会在今天这几天了哈，就实行这个封路的，那有很多路段呢都被封锁了。那么这位朋友呢来分享的这个好消息是讲说呢，他住的地方哦跟他工作的地方啊之间这两点来回哦是没有封路的。 哇，好幸福哦。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些同事呢，比如说他10点上班、啊、他现在就已经出门了， 他六点 就已经出门了， 很夸张。 哇， 可是今天早上哦我来的时候，虽然讲说我们的时段还没有开始塞了哈，但我发觉也没有特别多车，因为我会以为大家就讲说听到要封路就可能提早出门，这样可能就比较塞车这样子。 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可能有些公司他们实行了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概念。 Probably OK， 那这位朋友他就是不用塞车，不用特别早起这样子啦、我是觉得说各位，如果你是住的比较远，就离你的公司比较远的话，然后你看到这个路线图是讲说哎这里可能有封路的话，建议是提早出门呐、 是要规划好你的行程。 今天是第一天嘛，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一些什么差错的话还是可以理解，但是下个礼拜就不要了哈。底下老板就会跟你讲，你上个拜五不是试过了吗？怎么今天还迟到的？ 那是你不给我 work from home 吗？我就会回应哎，没有啦，开玩笑，怎么可能？ 这样你永远 work from home 啦，你不用来了啦， 你不用来了，你 work yourself 啦。 好了，那希望各位开车安全，然后记得早点出门哦。马上来听 Kiss of Life 的 Igloo Selection。 Be on track。 酷炫 Rising Hour， 我们看到 Kelly 凯欣的 story， 昨天去打篮球。 哎，你有经验到吗？其实我是会打篮球。 没有，我看过你打篮球。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可是我看过你打篮球。 没有啊，我很少会打。 我看过你上篮这个动作，因为我看你 story 有上篮嘛，对不对？啊，我看过你上篮、 哦。我知道了，应该是新年的时候，我穿着那个Jordan 组的 jersey， 然后我就投篮。 什么？ 对吗？ 在里。 在我的 我不记得，反正我看过 的。在我的 highlight。 哦哦， 可是我一般上很少会。 还是之前我们去过拍摄什么东西，然后有篮球。哎，那时候我们去打那个巧固球的时候，是不是有篮球场？你 是 不是上过篮？ 哎、好像哇，你印象非常好哎，记忆非常好、 我记得你有上过篮，我记得你的动作我看过了。 因为我一 post 那 story， 很多人都惊讶说，然后包括 broccoli 说哈，你其实变成运动挂的。我就想说，我一直都是啊，只是我没打而已啊。 所以你是跟谁打？ 我的哥哥。 哦，你的哥哥来的。 哦，我觉得 caption 写 with my bro。 这样我有没有看到 caption 那样仔细？ My bro， 可能那个 caption 的颜色 ，B R O bro， 可能那个 还是 short form 你看不懂，我要写 B R O D H E R bro 的。 下次你可以考虑写一下，然后写 bro 哥，哎 brother 哥 哥，欧巴。 阿邦 阿邦全部翻译来一遍的嘛。 所以怎么做很久会去打篮球， 因为我哥哥刚好就是来 KL 嘛，然后他自己本身是每一天都会打的人 哦， 就是包括在、 他每天都打的、 他每天都打的、 这个、是哪位哥哥？ 四个、 哦、 就是最小的哥哥、 okay. 然后他跟我的二哥都是篮球选手嘛，我也是嘛，所以刚好就他就揪我，我就 OK 啦，去啦去啦去啦，我就已经是超级多年没有真正打了，所以我觉得哇，我手感还在，还可以射一个三分球之类的， 有 我就很开心。 我之前在看到一个影片是讲说一家人在就去运动这样子啦，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们家人就是早上会，我妈妈有可能去 gym 这样子，然后我自己本身就不喜欢 gym 嘛，我就会打球类 所以你们家人是长期都会有就是运动， 对， 一起运动啦，偶尔 是 不是 OK？ 所以各位可以在周末的时候选择就是少出门啊，可以跟家人一起运动这样子，我觉得是很 sweet 的啦哈。有多少家人可以一起运动，对不对？我上来听歌，有来自 Aespa 的 Whiplash。 Brooklyn 李伟俊在全新一集《勾炫，请你走红毯》化身为魔法师，他要找出五月生日的朋友，并送上小蛋糕。可是为什么需要施法的？ 这里亚瑞萨曼，亚瑞萨曼，亚瑞萨曼。 这位朋友好捧场哦，居然还会给回应嘞。不过 Broccoli 如果是我生日月份的话，我只要蛋糕不要施法可以吗？快到勾炫 IG Reels 观看最新一集勾炫请你走红毯吧。 玻璃切大包，勾炫 Rising Hour， 勾炫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勾炫月月助力团， 勾炫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第一首新歌了，在我们五月二十三号，第一首新歌又来自这位歌手叫刘思健哈。那发了这首歌曲呢，叫《同》。OK， 首先呢，除了讲说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之外，他之前呢其实也有发过好几首歌曲，包括说有这一首我们曾经播过的《耻辱柱》，他就跟风。拍了这个圈啦，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或许听过我的歌曲。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或许听过我的歌。 我被你亲手地上止住，你眼泪止不住流，你终于打算摆脱这种伤，我下定决心要放弃我，在你说出口的话，我每个字都像借口。 首先第一首呢是耻辱柱，第二首歌曲呢有独自，这首歌曲呢也是在这档节目我是唱作人第二季当中他演唱的OK， 所以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歌手来 的 自己唱自己做这样子这首歌曲呢同大也可以听起来啦。首先我觉得说他是他给我的感觉像谁呢啊？ 谁？ Medicine 哦、oh, 为什么呢？你 是那个 vibe 吗还是什么？ OK， 首先他的发型很像 OK， 第二是他讲话的方式， 但是 Medicine 没戴眼镜啊。 Medicine 偶尔会戴 就是在家里会戴OK 喂 反正就是各位可以听起来他的歌曲耻辱柱独自等等的。那这首新歌也一起来听吧，来自刘希健的 同 学的选 Beyond Train。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勾炫月月助力团， 勾炫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又来自 BTS Jin 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OK， 那最近呢就有上到了这个 Radio Station 去做打歌。 OK， 希望他下次可以来到我们雷军 勾炫 来勾炫，对不对？ 打歌 OK， 那讲到他去这个 SBS Radio 哈，他在上面呢给自己就是宣传的时候呢讲我很爱这个节目啊，讲自己脸红哦。 여러분은지금방탄소년단의진이즐겨듣는 Wendy의 Young Street와함께하고계십니다매일밤8시파워 FM 많은사랑부탁드려요 I love Wendy의 Young Street 그럼他自己讲完了之后脸红 yeah, 整个脸红 他整个害羞你知道吗？好像见到自己心动的对象这样 这个我不懂啦 好像我是说好像 对对对，反正就是到后面这个主持人也笑话说呀，怎么你自己脸红讲到 真的。而且呢近期呢他就是有 video call 跟他的family 的时候呢，就因为当他遇到那个 Tom Cruise 的时候，他们就是 video call 然后嘛 是就是因为要配合宣传 Tom Cruise 这部新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Final Reckoning， 那这个 Jin 就访问了他嘛，对不对？然后也让他见了家人这样子的。 Do you know BTS? Yes. Yes. I know BTS. I know BTS. We all know. 你有想象过吗？Tom Cruise 讲他懂 BTS， 就这个 crossover 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 是，有没有可能在如果真的还有新的一季的这个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话 ，Jin 有可能客串在里面呢？ Possible? Possible? 哇，不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啦。 This is Mission Possible. We hope Jin can be inside Mission Impossible. So we all make it possible. Okay. 那一起来听看这一首Don't Say You Love Me 的 Lo-Fi Remix 版本，看一下跟原版什么不一样。Lo-Fi Remix 呢就可以让你在工作啊读书的时候啊可以去开着听这样子啦，因为 Lo-Fi 音乐相信各位也不陌生嘛，对不对？那就一起来看听看原版，你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吧。来听 Jin 的 Don't Say You Love Me， 首歌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Presley Abby 蔡恩宇的你不懂， 勾选月月助力团。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新歌有来自这位歌手诗们卓振雄 Lost Without You。 哇、wow, 他经常呢也有在 IG 上面做一些 cover 嘛，对不对、包括是这一首来自 Cashy 的 Soft Spot 就中文版，来听看这一首歌曲。 说这首歌 这首歌、 有中文歌词的话听起来会像怎样？ 六天前发布的一个 cover 啊，大家都在敲碗讲说可不可以有完整版、 对，因为其实我才想起哦，我昨天才刷到这个视频，我就有被他着迷了 啊。还有另一个 cover 呢是这首像晴天像雨天，来自汪苏泷，这个是 chill 的版本、来听看吧。 抒情版的像晴天像雨天你听过了没有？ 我一贯的小心翼翼，现在却想要告诉你，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 哇，整个人都静下来，有没有听到？ 真的，而且他是跟他的兄弟呢一起合作的， Gavin, 叫做 Gavin。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 Sherman 的声音吧。 Goshen, Be Your Own Trend， 我是 Sherman 卓振声，我的新歌 Lost Without You 上线啦。有时候我们总是会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人却一直相信，一直为你加油打气。这首歌送给你生命中最想要感谢的那一位，希望你们会喜欢。 没错的，一起来听这首来自生命卓振声的 Lost Without You。 是的，可选 Beyond Trend。 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环的21克。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我们看到 Kelly 凯欣呢在不同的领域都在踏足哈。你看他又去打排球啦，去打 pickleball 啦，又去打篮球啦，昨天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是要打羽球了吗？ 没有，羽球我自己本身之前打过了沙滩排球，以前我们在浪登啊打过，你记得吗？ 那个多少年前了 ？Hello， 哎，两年前的 呀。啊，然后还有什么 bowling 我会啊，不 bowling 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对你有感觉二呢的那个开场的时候呢，我那个入场的时候是打着 bowling 的，然后很多人就很说很飒，就有摔到，会 OK 啊。其实我自己本身 sorry 啊 to say 啦，我应该不需要 sorry to say， 我觉得我是有一点。就还蛮不错的运动细胞、所以我觉得我上手还蛮快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最想要尝试的是 tennis。 tennis 啊、tennis tennis 是一个 技术含量比较高 然后这个经费也比较高 那也是 然后还有golf。 golf 我打过了。 打过吗？ 打过。 所以熟悉吗？ 我不是很喜欢，因为它太静态了、就太 slow 了。 你要跑来跑去了啦。 我喜欢比较快节奏一点。 我懂 啊， 你玩过 frisbee 吗？ 没有。 飞盘 没有， 很好玩的。 我跟你讲，我没玩过。 我以前中学刚毕业的时候呢，有段时间我去这个 UCSI 大学，然后跟那边的这个校队去练习这样子。 我怕那个飞盘飞到我的脸就毁容了。 不会啦，就他会找不到你的脸。 喂， 好了，这里去打羽球就好了。接下来你要做完全部嘛，对不对 ？OK OK。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运动打羽球， 我就 bucket list 全部都滴。 对， okay. 然后这个周末可以跟家人一起看起来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 BWF 呢，因为我们这一次会在 Axiata Arena。隆重举行的，就有我们大马队呢会在主场打就是打球这样子啦，有细数组合啊，有飞艇组合啊，有女双这个乐迪组合的。 OK， 是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留守 Astro 频道吧，一起观看这个赛事直播，一起为我们大马的羽球健将加油打气。然后你们也是可以透过呢 Astro Go 随时串流比赛。 没错的，来听 I have the Rebel Heart， 扯了个选 Beyond Trend。 早晨火力全打爆，勾选 Rising Hour， 勾选 Rising Hour。 这个 个周末，哎呦，马上就要来临了哈，今天是 TGIF 了。你打算怎么度过呢？ 我没有打算哦，我一个朋友 没有打算，然后现在 有 个朋友 新书发布会， 我也是有去，他也是我的朋友，我一个朋友， 姐妹台的德婷， 对呀、 啊，发新书了， 真的，而且他昨天就有发布了一个视频，就是说他在模拟着他当时候会遇到的场景，就是大家都纷纷来找他签名，然后我觉得就很好笑。 OK， 反正就是在星期六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新书发布会了哈、然后我们也替他开心啦，因为都看到他就是怎么说呢？之前一直走到现在， 是因为他从自己本身 solo trip 好几个月，然后再来就是每次都发一些鸡汤，然后得到大家很多的认可，到现在拥有自己的这个书啊，自己的作品啊，我觉得 内心很多故事的人 还蛮不简单的，而且包括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作词人， 对呀、所以下次可以给我写歌一下这样子，哇OK 啊，反正拜六就去 support 他一下这样子，然后还有其他计划吗？没有啊，就在家里嘿， 对嘿。就睡、睡饱他。 你看完了吗？那个小娘惹 早就看完了， 好像快了没？ 真的 恐怖， 我用四天就看完了。 你看剧真的很恐怖，你一天看十集。 可是因为你要知道，我很少看剧，但我只看我想要看的剧。我可能一年下来，我看的剧的数量就一个或到两个而已。 所以苦尽甘来看了，小娘惹看了，所以一年里面两部的国大看完了， 看完了。 所以还有要看什么剧吗？ 如果你之后演什么剧，我会 support 了。哇 ，Go Brother 吗？ 马上去。 哎呦， 这样那样，我之前那个剧啊， 我 向 你 invoice。 好啦，我交班了啦，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 TGIF 开车，小心哦，守着个选 Beyond Trend。